相爱，每颗关心的种子内藏着爱，在这深夜你可否接受我，以勇气为你打开，敞开心窗一点点看窗外，两手张开的小草在期待爱，在那窗外正衷心盼待你，散播你心间每分爱。流水般的一生经过千万人，茫然的将爱期待，在寻寻觅觅漆黑边界，如心窗关了，我愿为你开，敞开心窗一点点看窗外，你的心窗之中根本亦藏着爱，愿你今天跨过黑暗，迈向这点光，燃亮你似火的心见真 真爱。